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我几时都说呢，即是反曼的听众和反曼的人士呢， 是真的有黑的， 是有黑之余呢好準時嘅，點解咧？嗱，唔係俾説話俾球會聽嘅，咁啊點解我哋遲咗咧？ 唔關球會事， 唔關球會事， 我一力承擔。 係阿 Kelvin 係 同埋阿迪兩個都係曼狗嚟嘅， 唔咁咧唔關曼， 我都係啊， 唔關曼聯嘅事。 咁咧就算數啦，係唔緊要啦。我就其實我都唔啱嘅，點解咧？我冇理由咧就留低個電話俾聽眾。咁啊，聽眾狂 call 我，就話搞乜撚嘢啊？快啲啦！頭先出去就接咗個咁嘅電話，我話得㗎啦，開始。 我以為佢係咪以為有封煙佢打嚟啊？ 冇㗎，冇封煙，佢都係佢而家咪封煙打去我手提咯，就係、是。今集介紹下先，我都預告咗啦。 我可以叫佢加入嚟喎，叫佢封煙都得喎。 唔使啦，我哋今日時間都即係比較充足㗎啦，肯定。咁啊，有兩個嘉賓咧就坐低咗啊。咁啊，喂，我就每次都唔會介紹嘉賓，係嘉賓介紹自己嘅。喂，介紹下自己先啦，喂。 大家好，我是来自有线电视的龙华肥 Sam。 哦、大家好，我就狮子就话 Peter， 大家就可能误会咗系黄兴贵，我只不过好普通嘅利捻嚟嘅啫。 唔系，我成日误会咗你系高登嗰个咩 Peter 比料嘅。 有啲咁嘅事。 咁啊，今集咧就继续咧都系我同 Kenny 啦，再加阿 Peter 同埋阿肥 Sam 啦。咁啊，其实。節目之前咧， 我同啲反曼嘅聽眾講句唔好意思先，我搞到節目遲咗。 唔會接受 嘅， 唔會接受嘅，因為除非你話俾我聽，你今日起反曼，再支持曼，咁就無論你做咩錯事，都能夠原諒。 我變咗反曼，我變咗反曼，你就 我見到你額頭之後佛印添喎。 係啊，即係唔可以咁撚樣啊！你知唔知啊？咁咧就頭先即係都食咗餐飯啦，咁啊大家都即係乜都傾過曬，咁啊即係呢一集嘅節目咧就即係咁嘅。我哋啱啱即係英超開咗波一個禮拜啦，係咪？咁啊，即係第一周就叫踢咗啦。咁啊，頭先都傾過下嘅，在座都應該都有睇。 但係頭先食飯嗰時冇講過今晚會講咩嘅。 我專登唔講嘅， 有啲咁嘅 咁先有驚喜， 咁先有驚喜啊嘛！我哋其實咧就先講下先啦。嗱，即係開咗波，即係呢十一場波啦，即係我冇記錯就即係睇咗十一場波啦。咁啊，我諗大家都即係在座都有睇下嘅。阿肥生好似話你冇睇喎。 我完全冇睇， 一場都冇睇啊。 係啊，因為去咗友台咧。價錢太貴，所以我決定都係睇下啲精華。等利物浦對曼聯嗰啲，衝落巴黎啊嘛。 OK， 你可以同我哋一齊睇嘅喎。因為有啲 睇波要夠野味。其實我都喺屋企裝個波都十幾年，但係有時真係一個人睇係煙悶啲。而家好啲，有 Facebook， 大家互抽啊咁。但係都係直接衝落巴，即係望住個曼聯嘅，你點啊？想點啊？你贏緊㗎，即係嗰啲係野味好多㗎。 但係都要睇形勢喎，人哋多過你就冇咁多聲喎。 唔關事啊，即係呢啲環，我梗係啦，大佬。我哋見唔見得？我哋試過衝去曼聯巴睇曼聯利物浦，我同佢就著住件利物浦波衫。嗰場最後利物浦係贏 3-1， 哇！全場鴉雀無聲啊！我哋就真係鳩叫到天明，真係嗌到黐曬線。跟住我，你望住佢哋，全部都。屌你哋好撚嘢啊！你拜拜嗱，你就係要攞呢下嘅啫。即係你如果話喺我自己主場， 啊、 我費事話我唔客氣啦，我掃你場係咪先？但係喂，我嚟你場，你輸俾我，咁你更加冇面啊嘛。 係啊，所以點解作客贏波係咁撚開心？不嬲都係呢個邏輯啫嘛。喂，但係講翻啦，即係係咁要講下呢十一場波啊。喂，即係廿隊英超球隊都亮相曬啦。咁我唔會逐隊講啊。咁但係即係主要都係講即係同曼狗為天敵嗰19隊啦。即係再加曼聯啦，所以都係廿隊都會講曬啦。係咁依兩兩講下啦。喂，即係先講下曼聯先啦。Peter， 你即係我知你有睇嘅喎嗰場係咪？ 曼聯哇，真係有啲失望喎、啊、對史雲斯。我冇諗過原來咁一面倒喎，真係去到有。 嗯。 3-0喎、啊，3-1好似係。 4-1啊，最後。 4-1，所以真係冇睇到最尾啦。 即係去到3-0已經 勝。係正常啊，即係睇下佢贏緊幾-0咧，你就會有個衝。 是其實之後那些英超都沒什麼心機看的了、你不會受到什麼影響的嗎、 我沒有、我本來應該這樣我本來有那就剛好那天他就橫跨了我生日那我覺得真的很興奮即有乜撚嘢理由係嘛？即係我諗住生日禮物就係、是、即係曼聯失分，同、埋應該係咁講，小雲斯攞三分啦。小雲斯即係就算和都唔收貨㗎啦，即係佢都係失分㗎啦，係咪先？即係冇理由對住曼聯唔 check 佢嘅。咁啊，嗰場波仲要俾佢升咗上榜首，趾高氣揚啦嗰陣曼 聯。對曼嘅， 好彩有曼城，好彩。 跟住係啦，我就想講呢樣嘢，其實真係嘅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喂，你睇下曼城嗰場，成扎。 本来喺文仙尼麾下嗰扎球员好似开捻咗窍咁样， 生晒生晒， 晒好似知啊，原来足球系咁样嘅咁样。咁我觉得咁，你睇下嗱呢几队强队先啦，先讲即系曼城同车路士就叫做最屈机啦，系嘛？咁相对之下，其实曼联就基本上就完全就唔入流嘅，即系要去同佢哋砌咧，就基本上系冇可能嘅。 今季都唔使担心曼联可以卫冕到噶啦，冇呢个谂法啊，系咪先？ 系啊，完全唔会有 佢以卵击石咯。 以論擊石得嚟就係講返4-1嗰場波，喂小人師嗰場呢就真係要屌下佢嘅，即係呢啲就叫small cup mentality、嗯、就即係細球會嘅心態。咁點解呢？就即係佢覺得個三分就唔重要啊。咁但係佢忘記咗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呢佢呢三分失咗之後，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指標性，就俾其他嗰啲中游到下游嗰啲球隊覺得，喂，曼聯原來未收皮嘅、哦，史雲斯上年都叫踢得好，哇，屌咁你都輸1-4，唔撚對路喎、哦，咁樣，咁啊即係佢係起咗個好差嘅時間， 個態度有問題。 第一態度，第二就佢成個中場換曬，基本上成班波同即係承繼咗後年即係後半年啊，上年後半年嗰三個月嗰啲太公波啊嘛，即係完全係唔知佢哋想點樣，咁但係。调翻转讲啊，曼联嗰场波，我真系想听下，即系大家嘅评价，觉得曼联嗰场踢成点？ 唔系，我觉得好唔中意啲细球会、中性球会咧，对住曼联本身未踢英心协咗咯，咁佢梗系踢得容易啲，赢波赢得轻松啲噶啦。嗰、日你话史云斯有冇俾到威胁嚟，都唔多咯，系咪先？曼联都赢得好轻松啊。咁但系如果你史云斯去对住一啲同级球会，可能踢翻出同样嘅心态啊、水准，曼联有冇赢得咁轻松啊？ 难， 已经系第二件事啦。 难啊，即系。佢哋大家都覺得自己唔夠打， 係啦， 咁啊結果就收皮。 初頭都 OK 嘅， 史雲斯要睇激戰， 點解咧？ 即係你攞咗個態度先啦、啊。即係頭先我冇睇場波，但係我聽你咁講啊。即係你話原來哦，佢有目標，即係上季知道個目標喺邊啦。冇目標就啊試下陣又好 ，hea 踢又好。 係， 喂。就是你一上場一協，一協就一世噶啦，大佬。 係上得場就唔好協啊嘛。 係啦，激戰就係講呢句啊嘛。 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佢哋成場波個排陣好明顯話俾你聽，三分唔緊要嘅，唔使要啦，即係類似係咁樣嘅狀態之下。咁當然啦，你話雲佩斯嗰球射得靚唔靚？梗係靚嘅，即係你要話點睇都係靚嘅，即係四隻腳嘅動物可以射個咁嘅波，我覺得係 perfect 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又調翻轉去諗一樣嘢就係、當日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嘅，咁啊轉一轉講阿仙奴，阿仙奴嗰場波就即係輸1-3啦，係咪？咁啊即係反俾人反級啦，仲要紅牌啦，咁當然球證係有啲爭議性， 係啊有嘅有嘅 判決嘅，不過咧。其實就有一個好大的對比，阿仙奴球迷都有講嘅，就話喂，即係有 PM 過我哋啦，就話喂大佬啊、你上年賣走咗個雲佩斯，到而家都仲威緊，喂威都唔緊要啦，佢著住件狗皮係嘛，代表呢個曼狗入咁撚多波，嗰日就嚟個4-1，一個咁大嘅反差。如果唔係嗰最搞笑係咩咧？有曼迷就串啲阿仙奴球迷，嗱你睇下阿仙奴呢個禮拜唔使排榜尾。都是因為我哋雲貝斯炒鳩佢4-1，如果唔係你仲係榜尾，即係呢啲説話，即係當然啦，你可以鬧 拉佢老母出嚟鞭屍 啊！但係即係呢啲真係好撚賤咯。咁到最後而家啦，喂排榜首嗰隊而家就車仔啦，經過琴晚，咁啊上前一晚就即係曼城啦，咁我就曼狗咪收撚曬皮咯，就話。唉，第一个礼拜俾你排榜首有卵用咩？你翻屋企打飞机啦咁样。但系喂，前一晚佢哋排榜首仲话，唉，大大声话俾我听，而家排榜首系边一队？ 冇咗费格逊就唔得啊！而家冇费格逊唔得咩？你睇唔睇到啊？ 系啊，有咪就 咪啊榜首。 咁佢哋讲嘢有个定律噶嘛，地界圆嘅你点都翻屋企嘅，即系咁样噶嘛。 系啊，好卵贱嘅，即系。 你话咧当失老母，唔紧要，地球圆我实翻到屋企，即系佢一定系呢种嘴脸噶嘛。 你谂下，你英超打一个礼拜啫，即系嗰啲嘴脸已经出卵晒嚟啦。我真系等睇佢哋即系。等呢個曼城、車路士甚至乎利物浦替天行道收鳩佢皮，就真係今季最大願望。即係我成日每一季都講嘅，即係我利物浦球迷啦。利物浦咧，如果要輸緊曬所有波，即係如果今季打一差，唔緊要嘅，贏兩場得㗎啦。即係兩個循環對曼聯贏鳩佢，哪怕降班冇撚問題嘅。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樣樣啊。咁所以我就即係調翻轉去講啊，嗱，即係係咁以講咗嗰幾場波交代下，其實曼聯都好撚快收皮，亦都唔需要任何分析。我反而想問下兩位咧，即係。都聽你哋講咧，都你哋反曼嘅即基因都好撚重嘅。 重梗係重啦， 係咪？你 我九幾年開始睇利物浦噶啦嘛， 啊、 即係90年代讀書嗰陣開始睇噶嘛， 啊、 即係嗰陣時係你利物浦 keep 住係第二，咁、 啊、 你曼聯成日都第一，係、 啊、 即係唔中意佢哋之後再打後咧、 啊， 即係嗰種喂，就係頭先我講地球係圓嗰個道理咯， 嗯、 即係同埋奧運，即係講真，雖然都曾經係利物浦， 嗯、 即係佢嗰句説話係。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嗯。呢句说话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即系我唔知个出处喺边度。我第一次听咧系22世纪杀人网络、，Agent Smith 讲嘅。即系 Agent Smith 系代表咩咧？一个建制，即系你一班人面目模糊，即系话咧，我就冇嘢多，我系人多嘅啫。你够本事你就嚟加入我嗰队、嗯，即系我就系唔中意嗰种态度咯。所以我系一听到曼联系即刻，即系本来觉得。啊！呢、這個女仔幾好啊，識得過一話萬啊，再傾啦咁就，即係嗰啲又係，即係我未必會同你慘啊慘係鬥屌，但係一聽到阿萬聯啊咁啊，再傾啦。 咪就我成日都掛喺後邊嗰句咯，肥姐話不投機半句多，唔撚使講。 係啊， 即係又說服唔到你，咁咪算數咯。 但係今年萬聯其實我都，我覺得佢個頭開得好嘅。即係佢咁樣嘅話，即係啱㗎，你容易自滿啊嘛。因為我舊年季尾已經講，有幾件事你係睇到曼聯嗰條龍脈咧、差唔多㗎啦、即係第一，你幫阿費格遜立碑呢樣嘢已經係即係等於 係 我成日都講啦， 咁咪就順為一程咯。 係啊，你一個都未行就立碑，即係立得碑就差唔多。結果真係季尾就話退休啦，跟住之後你換個莫耶斯，我覺得好睇嘅地方係你而家曼聯唔同廿幾年前嘅曼聯，你而家嘅曼聯係話俾你聽好多股東嘅，即係啲股東唔似以前咁，我會俾時間俾心機等你儲隊波，慢慢育成成熟攞成績，跟住就 hurry hurry 冇㗎啦，你一年唔得。費格遜，我當你仲震得住。我其實好擔心費格遜個心跳嘅，即係跳開170嘅，你突然間跳翻70，我好驚你頂唔順嘅。咁你如果喂第二年都唔得，喂你莫耶斯冇得講噶啦。你一冇得講，只要你第一個費格遜之後嘅第一個領隊，你企唔住陣腳咧，跟住你應該就會跌入嗰啲黑暗期。 嗱，所以咧，我諗阿 Peter 都有留意到就係咧，依家莫耶斯冇買到人。即係佢基本上沿用翻費格遜嗰個系統咧，踢咧，其實佢心態上面佢都知㗎，咪阿肥 Sam 講嗰樣嘢咯。即係如果你大變，你執過曬， 其實佢唔係唔想大變，只不過名氣吸引唔到啲球員嚟加盟。 咁呢個固之然係一個原因啦。 但係啦，嗱講翻轉頭，社區退嗰場咧，我話真係想佢贏嘅。季新季前新賽已經輸咗好多場㗎啦嘛， 好多場啊！ 真係老實講，我都想幫莫耶斯減減壓。如果你話咁快兜走去要個費格遜復出咧，咁就真係唔係幾好，係咪先？ 好啦， 咁我驚條龍脈未斷啊！ 係咯係咯，所以佢而家要贏翻兩場。 我就想佢快啲斷，我就應該要俾莫耶斯捱多一陣。 其實最好就係點樣呢？嗱，冇問題嘅，佢嚟緊呢幾場波，even 利物浦嗰場當然就要頂緊住啦，或者車路士嗰場佢亦都好難贏㗎啦。咁其他嗰啲對緊嗰球隊，我當俾你啊攞曬三分，或者好似好勁咁樣，咁咪麻醉一下嗰啲慢狗嘅心態，覺得嚟啊，你睇幾撚勁。费格逊走咗啊！ 系啊， 我哋都仲赢到啊！ 系完全安全过渡， 系啦、 啊， 过咗九月二号。 下个礼拜真系唔难啲、啊，对车路士、啊，你觉得可以再赢多场？ 其实我真系想曼联赢多场噶，我真心噶，即系你要升到佢最尽先有插水票啊！即系你而家嗱，你好简单，你而家第一场对住史云斯，哦，大家睇完话觉得冇乜霸气。如果你一俾佢赢咗车路士，喂，我肯定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坊间嗰啲 翻晒嚟啊， 翻晒嚟噶啦，嗰啲对白出晒嚟噶啦。即係啲冠軍不是夢，冚棒係咁，崩咁噶，係洗版啫。好啊，我就俾你，但係你講緊係一季38場波啊嘛。 係， 只我最好就俾你個頭開得靚添。 係， 你因為個頭由頭到尾都開得唔靚，咁大家有藉口啊嘛。 哦，係， 大家有藉口就話，哦，莫耶斯過度係俾啲適應期佢，唔好俾機會佢，開頭俾佢贏多幾場，贏到你自己都心紅到覺得，啊、今年21啦，唔使講啊，波波脆年份，好年份啊！就搏你，咁你就死得硬。 我自己就都之前唔係咁睇嘅，我即係期望低啲，想去輸下38場嘅。咁而家 呢個係終極幻想。 係啦，咁而家再調翻低啲，就希望即係佢即係季前呢幾場，哦，咁即係季初呢幾場，佢可以攞到一定嘅成績之後，咁過咗轉會窗閂撚咗啦，咁 啊再喐啦， 肥同又走唔撚到啦，咁跟住開始問題湧現啦。 咪肥同一定走唔到啦，基本上。 唔係，我其實真係等緊雲佩斯斷腳㗎，即係而家曼聯呢個系統之下，叫做有狀態，真係 fit 嘅，即係 even 真雲佩斯都真係靠雲佩斯一個嘅啫，即係你睇下嗰扎。 咁咪喎，曼聯往往咁多年咧，其實佢有樣即係好有運，即係有運定係訓練都好咧。佢每次都係有一個球員， 一至兩個咧， 一個球員 爆一至兩個， 打突然間係啦，嗰、那個球員 free 咧，佢又有另一個球員補上喎。佢就係咁好彩，成季都咁樣有人一個替一個，一個替一個，一個替一個。 咁佢就攞冠軍。 所以史雲斯點解我嬲呢？另一個原因就係、是、喂，上季啊，呢、這個史雲斯對曼聯嘅時候，呢、這個艾薯利威廉士一腳散鳩呢個雲貝斯個頭，當日點解佢唔射得大力啲呢？散撚爆個頭咪冇事發生咯，係咪先？ 最多傻 咁都算啦。咁你今次有贖罪機會啦。喂，佢嗰場真係踢得好撚差，即係完全係第二個人 差啦。 係咪好彩你個保姆賣，即係唔知發生咩事，完全表現唔到嘅。咁啊，不過。都算啦，即係雲佩斯嗰啲過眼雲煙，我睇佢真係好快斷佢，一個咁唔健康嘅球員，即係冇理由可以捱咁耐。我成日都講呢樣。 乜？但係講起雲佩斯，我有另一樣嘢想講喎。但係你哋多唔多啲阿仙奴球迷喺度㗎？ 都多㗎， 多 好 多㗎。得罪人喎，真係。嗱，例如 你， 例如上年曼聯咪贏咗冠軍嗰晚嘅，我見到啲阿仙奴 fans 蜂擁而出，哇，好嘢，雲佩斯好嘢咁樣，佢哋當 真係有 嘅 有啊！ 我真係識好多朋友都係咁， 有啲咁嘅事我 Facebook 㗎。 佢哋當咗雲佩斯捧杯，就等於佢哋捧杯咁樣。 唔係咁大。 哦，我見到真係，哦，你班阿倫都幾搞笑喎，真係咪先？ 我諗一部分咋係嘛？ 唔係，點都係一部分嘅。 唔係咁，佢呢啲擺到咪心態，人哋結婚我擺酒啫，即係佢見到。咁我一路都冇對象，係咪先？多年無冠。 最好笑係你，因為佢咁啱先捧完杯之後，阿仙奴就作對翻曼聯啊嘛，係咪啊？記得嗰場，哇！跟住見到阿狗 射鳩佢噶嘛， 變曬樣，哇！呢條撚樣係咁喺度講，咁想當日五日前你哋嘅面口又唔同曬喎，真係好搞笑呢樣嘢。 我諗好少部分嘅，我哋嗰啲聽眾咧就真係屌到雲佩斯飛天嘅， 正常啊， 係真係屌到飛天。 唔係總有啲和理非非嗰啲球迷係好中意，唉， 好中意和理非， 唔係佢中意和理非就係好中意話，唉，你嗰啲球員都揾食噶嘛，你要俾佢行出去攞冠軍，但係你中意一隊波。唔系中意个球员嘛？正如好多人都话 low one big 一定吸啊嘛，系咪先？咁啊，球会行先个球员咯，球员咁反骨走咗，你仲会祝福佢？咁、 啊、 你系中意云佩斯定中意阿仙奴啊？系咪先？ 系啊， 系咯，就咁、是、啦，继续啦。 我就觉得即系呢啲就少数嚟嘅，见到我都会屌嘅，一定屌。 即系你教育下你， 你唔屌醒佢咧，佢唔明噶，佢会即系会再遇到下一个咁啊、其实同人生一样啫嘛，即系你明明系迷惘嘅，你明明嗰样嘢系屎嚟嘅，你都觉得嗰样嘢冇问题嘅，咁你下次。就梗係撲得更勁啦，係咪先？咁你一定要屌醒佢。 哦，呢個係嘅，一定一唔係香港，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因為太多都係即係單一啦，即係譬如你買嘢就百佳啦，睇電視就 TVB 啦，慣咗食屎文化。我即係我同啲 friend 成日都講呢叫食屎文化，即係你慣咗食開始，跟住突然間俾碟飯你都未必適應，仲要喺屎入邊去識得揀擇乜嘢叫做好食，咁就好大鑊嘅。即係等於譬如你不停咁借位俾自己安慰。即係因為你知道所有嘢都冇得揀啊嘛，咁一當有得揀嘅，稍微叫有得揀，或者甚至乎係完全冇得揀嘅狀態都話、其實我有得揀嘅、我有得揀祝福雲貝斯，即係呢個係啱嘅，堅要秒醒佢哋嘅。 唔係，即係你唔屌佢唔得嘅，不過。而家咧就大部分我哋聽眾嗰啲亞迷咧就真係好嬲雲佩斯啊！咁我都講一樣嘢，其實佢哋個落差好大㗎，即係題外話啦，即係你諗下嗰第一周佢輸俾維拉， 係 跟住之後雲佩斯哇又入兩球靚波，跟住搞撚掂令到曼聯集嗰一刻升上榜首，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對比同落差。其實咧我都。即係好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喺每一次球賽同球賽中間，頭先我哋都講緊個話題，就係啲球迷啊，即係尤其係曼聯嗰啲球迷咧，嗰個嘅態度咧，或者係喺嗰個表現咧，係令你係好想打柒佢嘅。咁但係礙於每次即係踢波都係夜晚啦，即係你無啦啦即係衝出去打直佢嘅機會成本比較高，咁都只能夠忍喺心裏邊。 唔係同喺 WhatsApp 或者喺個 group 屌柒佢啦，係咁。 唔係啊，佢哋唔會，佢哋會主動出擊嘅。你唔知係咪主動出擊？ 通常都主動。做到嘅就只能夠 主動出擊 佢嘅啫。 係主動出擊到一個地步、就是，就係即係去各大都鄰居、各大嘅即係每個朋友嘅 Facebook。 特別係利物浦啲 friend 嘅， 係啦，就會而家多 我好多，我好多 嘅，仲有阿仙奴，即係佢就會串柒佢咯，咁咪留言咯，就哇你睇下你雲家幾撚廢，放走雲佩斯，多撚謝雲家，即係類似呢啲説話咧，係好撚難頂 嘅， 即係 雲家又冇理由放走雲佩斯嘅，正如今年利物浦都唔會放蘇華雷斯去阿仙奴一樣，你係競爭對手嚟㗎嘛， 曼聯都唔會放朗尼過車路士一樣，係 咯，點解你會二千幾萬咪當然啦，佢哋事始完美嘅另一件事咧，但係冇理由將雲佩斯放喺曼聯，我寧願放逐佢嗰啲亞。拉伯國家都唔會放埋，係咪先？ 卡塔爾聯賽 其實都唔使放逐，我咪由佢留喺度，咪俾你八度人工冇得踢波咯。我真係做得出，不過但係即係雲 家點會做得出？ 經濟學博士就真係呢樣嘢，佢 咁啊幫阿仙奴， 佢真係算爆你啊大佬！ 難以接受， 唔係幫阿仙奴兜兜啦。其實昨晚睇咗車路士對維拉，真係好撚難打嘅，真係 維拉梗係難打啦， 好撚難打，同埋係好撚矛嘅，係真係下下都撞或者即係。 連車路士打場咁 fit， 今場對住佢都真係 都辛苦， 嚇死咁滯啊！勉勉強強真係。 我見車路士啲球迷都 keep 住，哎呀，點解咁冇運啊？ 係啊，頂撚住㗎咋，因為林拉士都仲要十二碼。 哇，其實嗰球半得㗎真係，可以二比二有權係咯。 咁所以已經即係車路士嘅走運，咁阿仙奴就唔好彩。 係咁啊，啱啦。就最緊要即係你每季入邊有一支球隊走運就得啦，即係你邊個知道唔係曼聯就得啦。 係， 真係喎，即係反曼嗰個宗旨就係咁啫嘛。你唔係曼聯就 OK 㗎啦。 唔係啊，我就想問呢個問題啊，啱啱就想問呢個問題。啲曼聯球迷咧就覺得我哋其他十九支球隊嘅球迷咧係冇志氣嘅，你唔會諗住對波贏咧，就係諗住我對波輸嘅，就證明我哋對波好撚勁啦咁樣嘅，真係會咁講 嘅 喎。 所以你要從費格遜開始退休之後講嘅真説話，你哋自己要分析。即係我哋話咗曼聯咁多年四四二四，你哋就成日都話，即係你哋講嘅啫。你估你喺英國咩扮曬嘢？點點點？費格遜自己有講，佢都有講話，我係承認我執教期間經常性俾壓力球證。佢加幾多少？我當然冇得干預啦。喂，咁即係話你已經左右緊啦，係咪先？咁你仲嘈乜嘢啫？你有冇好嘈啫？ 所以咧，其實咧，曼聯咧，我哋攞嚟做過好多個比喻嘅，試過用民建聯去比喻啦。 啊，似啊！ 共產黨比喻啦， 仲啊， 梁振英去比喻 近啦、啊， 即係類似係 咁。咁多人咁中意嘅咧，我想問， 唔知點解？咁你又調翻轉講喎， 食屎文化啦，咪有食肥 食。你諗下我哋， 同埋我哋，我諗我哋個我哋即係我諗我哋啲基因冇乜錯強扶弱心態，通常都係鄧人高興多嘅， 即係阿仙奴球迷， 某部分某部分啦，即係唔係㗎？你好多都係嘅，即係貴變咯。你而家好簡單，你睇立法會點解民建聯贏泛民啫？都是咁嘅原因啫嘛，即係你知道，喂，有數喎、有得威喎、有得食喎、 咁曼聯咪有得威咯？ 咁冇壞啊，即係你會可能會咁樣諗，咁你跟住之後你唔知道，原來你第一個 angle 歪咗五度，你再走遠咗，你原來你會完全偏離條航道噶嘛。所以其實真係係啊，曼聯係最多球迷，但好老實講，我亦都識到好多曼聯嘅球迷，其實佢哋唔係真係了解個足球噶嘛，即係只不過喂佢有攞冠軍啊，靚仔啊，即係可能經歷咁多年有碧咸有 C 朗啊，佢唔係真係對足球嗰樣嘢嘅熱愛。 你問佢舒米哥係邊個，佢都未必識嘅，真係。 佢未 見過係啊。 舒米加你舒米加咯，車神啊嘛，有料到。舒米加啊嘛，德國嗰個啊嘛， 德國都唔知可能揸車噶嘛。 佢就知道可能著紅色衫咯，其他就乜都唔知噶啦。 唔係，所以我就話咯，佢哋會覺得我哋就啊，點解唔望自己隊波好，而係去？希望佢對波 唔係搞清楚係兩回事嚟嘅，我可以望自己對波好嘅同時係望你仆街噶嘛，即係兩件事咧，唔一定要唔一定要老物冇衝突㗎，我一路都係想利物浦好㗎，係咪先？但我同時都係好想你仆街啫嘛，我真係個心態係 你唔可以制止我想你仆街㗎嘛，係咪？ 係， 唔係同埋咧好搞笑吊鬼就係咧，你對波如果唔好咧，咁你就唔可以奢望我對波仆街咯，即係佢哋嘅心態就係你都。即係類似冇資格啊！即係或者話，你顧掂你對波先啦、啊，你過嚟抽鳩我對波水嗱，我有咁嘅經歷，我唔知 Kenny 有冇咁嘅經歷， 都有嘅，但係即係我睇得厚啲，咁啊少啲咯。因為我贏鳩佢啊嘛，成日都，你知我車有時成日恰鳩佢噶啦， 習慣勝利，習慣勝利， 恰得佢多咁，佢又唔係好敢近我嘅又，佢最中意隔利物浦嘅啫， 同埋阿仙奴 咯， 呢兩年主力就即係呢啲咪 阿仙奴呢年就收緊啲嘅，即係腰韌咯呢年， 好多 friend 好多雲家同曼聯啫， 係啊， 呢個係不能接受 嘅，係咪先？正如賓尼迪斯走咗成一兩年啦，費格遜都要話翻賓尼迪斯當年點，咁咪即係證明賓尼迪斯都當年都得掂咯，係咪先？當年係贏曬曼聯咁多場嘅。唔真佢點會提翻起佢啫？係咪先？ 同埋咧，又題外話咧，咁啱你講起賓尼斯，我都想講嘅，即係賓尼斯係被抹黑嘅， 佢 即係喺費格遜嗰個集團之下咧，係抹黑咗佢嘅。例如松東 working， 例如佢輪換，例如佢買人。喂，其實費格遜你冇打過松東 working 咩？你買嗰啲人好撚好咩？俾乜撚嘢你㗎？係嘛？你冇輪換咩？你經常輪換咧，係咁樣去塑造出嚟啫嘛。嗱，賓尼迪斯嗰啲態度就真係， 所以作為一個理論，中意賓尼迪斯係當然中意佢帶利物浦打得好啦。 我主要 一個就係中意，其實佢都係一個反曼教主嚟嘅。係 啊， 佢成日都屌鳩曼聯嘅。係 啊， 係咪先？就算喺呢一刻嚟講，我都因為中意賓尼迪斯，因為中意佢反曼咯。仲有世上有邊個嘅領隊係咁反曼呢？摩連奴都要同佢握手掌啦，係咪先？ 係啊， 都要握耳仔， 飲下杯咁，飲翻杯咁樣， 完全兩件事。 咁係喎，呢個角度未聽過。 少㗎，少㗎，即係其實係相對上少啊。不過頭先都調開球迷就真係一定要順帶講啊。其實咧，之前好多集咧，我哋都有大概講過下咧，啲曼聯球迷係幾乞人憎啊。咁我成日都話咧，其實個背景就係由即係成個曼聯嘅系統塑造出嚟，就有一扎即係咁濕鳩、咁閪嘅球迷。我就即係想聽下兩位咧，其實應該身邊都唔少曼聯嘅朋友。 咪冇乜經歷過失敗啊，班球迷。老實講，佢哋唔知道其實失敗先去支持一隊球隊，先係你真係支持球隊基石啊嘛， 即係共患難 啦。你依家就喺度共富貴咁多年啫嘛，過多五年之後，曼城贏咗五年啦，咁你哋點啊？會唔會走曬啲人咧？ 嗯， 真係好多 glory hunter 嘅喎，呢個世界。 唔係最搞笑係佢哋唔認啊，即係因為佢哋話我哋都未經歷失敗，你點知我唔得啫？即係佢會有個咁樣嘅講法咯。咁我就有個例子想講，就係話唔係你。唔經歷失敗咧，係其中一個 indicator 啫。更重要 indicator 就係你唔接受得批評，即係當人哋去批評你隊波或者講你隊波不是嘅時候，你就會覺得自己受害者啦。 梗唔撚得啦， 被抹黑啦，你冇資格講啦，跟住又呢又老屌你老。 即係我唔係好明點解冇資格講咧，真係好撚奇怪啫。 唔知點解？ 係咯，佢邊度揾個資格嚟俾我一個 佢定咯， 一個定位咧， 佢定嘅咯。完全係佢定嘅咯，所以咧，我反而想聽下阿 Sam， 你有冇啲咁樣閪麻咪嘅？ 我啲通常都係兜面，因為我真係太陽啦。即係你諗下，做幕前做體育嘅好少，真係撐利物浦撐得咁行噶嘛。 嗯， 即係我真係真心節目都反曼聯噶嘛。 嗯，我 feel 到啊。 其實我哋間公司冇乜人支持曼聯喎，真係。 我間公司曾經對半馬。而家就曼聯都開始越嚟越少啦， 冇乜咩 利物浦反而多，所以反而呢排舒服啲。我呢兩年過得 真係啊， 係即係反而係個曼聯贏咗波，即係嗰啲遞住翻公司揞住嘅，即係好細聲，佢唔敢耶，但係一耶就人肉三文治幾個磨 con 㗎啦， 真係㗎， 幾廿歲都玩咗我哋， 咁好玩， 係㗎，因為唔係嗰我哋公司撐曼聯嗰個好受削嘅。 边个啊？ 咦，唔系幕前嘅， 我唔系幕前嘅， 幕后 嘅，幕前都曾经有过噶。 幕前 呢几年休养咗啫嘛，大家都识幕前笑佢噶。边个唔识？好冇得名。 红魔坚啊！ 哦，我知，系咯，系咯。 红魔坚就 我冇讲过啊，嗱， 就咩啦？调翻转讲，大家 祝佢身体健康啦， 祝佢身体健康啦，真系呢个就调翻转讲，唔系真系真心嘅呢个系啊，即系红魔坚调翻转，即系虽然叫笑鸠佢做红魔坚啫，但系佢唔讲曼联嗰啲波咧系 OK 嘅。即係比起阿鄭少聰喺中場猜波嘅時候都會鳩叫咧，我係比較傾向中意聽。 佢講曼聯又真係好脆弱嗰陣時係。 咁冇辦法，佢 自嗨喎真係。 咁其實我都會咁嘅，我覺得就唔好因為佢係曼聯咧就屌撚死，即係我都唔係咁樣嘅，我都唔係咁意願嘅。即係調翻轉，如果你俾我去講利物浦，我一定都好撚脆弱㗎，即係一定會就算嗰場波係對傑志都好啦，假設我都會抽高曼聯水㗎。 會諗盡辦法咯， 諗盡辦法去抽，你一定會抽㗎嘛呢啲係。所以呢個我又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但我調翻轉講咧，頭先我哋大概即係都一分享咗一啲即係例如球迷嗰一堆嘅經歷啦。但係咧，我反而想知就係大家都覺得反曼嘅有個特質就係挫強扶弱嘅心態。其實我哋咁多集都冇好仔細去講呢一樣嘢。 但呢個係我哋精神嚟㗎嘛？ 呢個真係我哋精神嚟㗎。即係我反而想問下兩位啊，即係頭先你都有略略提過挫強扶弱啊。即係呢一個心態其實係點解你係反映喺曼聯身上，唔係反映喺其他球隊啫？你當時話九十年代阿斯圖嗰陣都好勁㗎喎。 嗰陣時曼聯係特別乞人憎㗎嘛，即係你又有碧咸又懶係靚仔。嗰陣時我唔中意碧咸嘅。 嗯。 即係做咩啫？油頭粉面咁樣， 嗯、 我係反而到真係離，我普遍都係離開咗曼聯嗰啲球員，我先開始欣賞嘅啫嘛。 嗯、 即係嗰陣時係，只要你做乜嘢啫？你哋喺度成日話自己冠軍，咁你冠軍得嚟，真係中間當中經歷咗好多，唔係你嘅努力噶嘛？即係你中間可能計得失球啊、球證啊，即係一路演變到而家十幾年，今日係呢幾年更加熱刺係4-4-2-4呢個 terms 噶嘛？ 嗯嗯、 即係你開始覺得喂。成日都话体育叫做最成个世界入边最公平嘅竞技， 嗯， 但永远都我都发现喺曼联身上见到啲唔公平嘅嘢嘅， 嗯， 即系仲要系你系既得利益者， 嗯， 咁仲要费格逊退休之后佢仲要重新话系啊，我系令到我嘅嘴舌系令到我成为既得利益者，然之后你仲要好自豪咁话俾人哋听， 系啊， 咁你嗰种叫强咩？ 嗯， 我覺得你唔係真係喺個公平競技度去做一件事。 唔係好似梁振英咁咯，即係嗰次咪話咯，廉政公署咧就唔可以成為打壓政府威信嘅工具咁樣嘅。喂，呢啲説話講出嚟咧，佢係完全覺得冇嘢嘅喎， 冇問題、啊， 即係覺得係冇問題㗎。 轉頭咪坐阿詹比亞咯， 係咯，幾撚撲街，即係佢做女仔咁，你做即係啲咩人係最閪咧？就唔係嗰啲咧 食煙飲酒講粗口啊、叫雞啊、玩女人啊嗰啲完全。嗯嗰啲咁唔知幾真， 唔係嗰啲係人生嘅嗜好啫， 係啊，人生嘅嗜好啫。但係撲街嗰啲人係咩咧？你明明做緊一啲閪嘅嘢，影響緊全宇宙嘅，你仲可以出嚟承認冇啊？ 好理直氣壯咁樣， 好理直氣壯，係啊，我係咁做，吹啊，即係打柒我一棒，即係我係特首啊，我係費教授 喺度跳出跳入打我一棒， 啊、你想點撚樣啊？咁樣呢啲先係最撚乞人憎噶嘛。 即係呢啲咪有啲即係以前睇古惑仔嗰啲味道咯。 黐啊！ 後邊帶住班馬行咗嚟，我。我 系啊， 咁、哦、你乜嘢啫，大佬？系咪先？哦，即系原来话个游戏规则就系你攞咗好多冠军，你有咁嘅名声，你有咁嘅地位，你有咁嘅影响力，就可以令到你保持喺呢个游戏入边，你成继续成为既得利益者、哦。 我自己咧就有一个睇法嘅、即系佢哋除咗觉得即系自己系即系球迷唔会知啦，唔会谂啦，嗰啲球迷就即曼聯本身即係因為既得利益者，因為有一個叫做江湖地位，費格遜江湖地位，所以就變相佢好多嘢都合理化咗佢，例如施壓球證啦、例如利用傳媒啦、例如我上幾集都講過莫耶斯去接手呢一個崗位嘅時候，係費格遜打電話 call 佢，即係你諗呢啲係幾赤裸裸，完全係違反咗我哋對一個社會嗰個公平嘅認識㗎。 咪即係好似即係如果你阿費格遜打電話俾莫耶斯嗰啲，咪即係等於睇緊阿賭上嗰啲黑社會咁樣咯。 係啊， 即係你嚇、啊、你唔想做話事人唔得喎，你一定要繼續做喎。 佢就打俾阿莫耶斯啦，七點有骨氣啊，唔好講。 係咯，唔傾啦，八點有骨氣啊，咁樣一路就擁緊人落山。 係啊，係 咪先？執翻上嚟，唔傾啦，八點啊。 Exactly 就係咁啦。係 㗎，嗱，你即係你瞭解到，尤其是佢對得外講嘅嘢咧。即係你諗下，作為一個領隊講嘢已經要好小心，因為你好多日每日有唔同嘅傳媒歌攝去諗住挑釁你，而唔係人哋挑釁你令你講呢啲説話喎。係而家我覺得我都玩曬㗎啦，我覺得我係時候公開話俾大家聽，我係有說服過球證叫佢保時，不過保幾多我唔 care 啫嘛，保到我又 OK 㗎啦。喂，你如果咁嘅態度行出嚟，咁你其他點踢啫？咁你所以點解咪就係你會有反萬大聯盟？你冇反車，你冇咯。你因為你係喂，你係講緊你嗰條龍脈呢二十年嚟，不停攞冠軍。咁你爭我利物浦，我知點解？因為以前我哋多過你啊嘛。咁一路形成咗，大家就楚河漢界分得好清楚啊。好啦，到你真係攞到多過我哋啦，我見唔到你個嘴臉係話俾我聽，你有收斂啊。仲要係話咧，我更加應份踩你啦！你幾多次啊 ，Come on baby， 即係嗰隻講法、啊。 其實就係咁咯，即係啲閪人咧發咗財咧就會立品嘅。係。咁但係咧最閪嗰啲人咧就係、是、發完財都唔立品，仲要繼續踩鳩。 仲要踩你落去咯。 咪佢咪就係呢種咯，即係有啲發財立品嗰啲就唉算啦，即係我其實今行到今日都唔知踩住幾多人屍體上㗎啦，唔好撚講啦，即係低調啲算啦數。佢唔係嘅。原撚全佢係唔會諗呢啲， 即係譬如有時你喺高登啲 post， 你見到好多迷都自己各自開嘅討論㗎啦。你譬如你見到真心嘅，你見到車路士，我撇除咗我利身先，即係咁我係利撚㗎嘛。你就算 kick 入去車仔阿仙奴贏輸都好，你總會見到某一部分嘅球迷都仲好理性咁啊，講緊嗰場波嗰、那個分析，我普遍真係一入曼聯嗰啲咧係。就係、是、地球係圓，你會翻到屋企嗰個理論咯。永遠點都兜得翻係，屌我哋好波係應該啊，我哋輸波係因為我哋讓俾你，即係你係可以好多理由去包裝啊。 唔係，輸波就係假波咯，即係費Sir讓費Sir啊呢場啊一輸咗嗰啲就你㗎啦，佢一輸咗場就話啊費Sir真係又做嘢呢場又讓波啦又，即係買撚咗啊咁樣啊，真係屌老尾啊真係好慶啊你。 咁普遍又係嘅，你買得波多嗰啲就即係通常最睇大嗰幾場啊嘛。咁咪真係睇曼聯咯。 我自己就覺得即係費格遜嗰個影響力咧，係令到好多人憎曼聯，固之然係一個原因啦。但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上梁不正下梁歪，因為你 歪撚曬啦。 你即係你睇嗰隻球迷，你係可以反映你，因為球迷其實代表咗球會，因為大家要諗一樣嘢就係、是、 未到球迷嘅，佢係費Sir閪，跟住就到佢啲球員就閪、跟住就再到 球迷，因為大家成日講球隊咧，嗰日我都屌嗰條撚樣叫白界嗰篇文，即係就話冇人帶得個球會咧，就只有曼聯先有資格講嘅，巴塞先有資格講嘅。因為你其他嗰啲閪球會咧冇成績，人哋要走係正撚常。咁我都屌嗰樣嘢就係、是，喂佢唔理解乜嘢係球隊啊！即係我理解嘅球隊咧，就唔係講緊領隊加球員，而係講緊所有 belong to 呢個 club 嘅嘢，例如可能係包括清潔阿姐啊，既然公主話想去做接衫啊，不如接衫幫手接衫洗衫嗰啲人啊嘛。再計更重要，更重要嘅就係、是。 球迷嘛， 嗯， 即係球迷係好反映到一支球隊即係嗰個質素嘅， 係 就呢個真係真嘅，即係你睇下宏觀其他細球會嘅球迷，屌你老味真係不亢不卑嘅。即係最中意提早離場啦，唔嗱阿仙奴嗰場唔計啦，即係因為對雲加不滿啦。最中意輸波嘅時候提早離場咧，有統計嘅，即係衛報曾經做過一個統計， 真係曼聯， 真係曼聯， 係噶，唔係你好簡單啫嘛，曼聯餐廳點解執？真心啊！嗱，你全香港，你話我聽，曼聯係最多球迷， 嗯， 咁啱數啊！我作為一個營商者，我開曼聯餐廳，冇得輸啦啩，食神嗰種標啦，一變二，二變四，仲唔上市？錢銀女人仲唔係我嘅？喂，你諗下間餐廳搞幾耐啫？你幾多球迷會去？嗱，你如果話俾我聽，你唔係 Gory Hunter，你話俾我聽，我對曼聯嗰種熱刺追求， 嗯， 你唔該你，你冇嘢做，行過落道，你都衝入去買杯嘢飲，然之後倒咗去，你都。 又真系冇喎，真系 唔系啊？点解会执得咁快先？喂，佢嘢食唔差， 但真系唔差嘅，价 钱唔系特别贵。诶、 嗯 有波睇， 嗯， 系咪先？咁嗱，讲真，我自己做紧电视台，我你知，我哋就系等于依间公司嘅customer service 嚟噶嘛。行出街就兜口兜面俾人喷噶啦。哇，你又收得咁贵噶？我 cut 噶啦。我幫你唔到你， 我想兜翻轉，點解明明嬲都收咁貴，冇人屌啦，係 唔係？仲睇小嘢，而家我最近就睇又開始又秒緊佢哋嗰邊嘅， 係咪有啲 兩邊都有噶啦？總之 佢係收緊有線個價錢，但係就成日得應。 但係佢哋唔屌無線嘅喎，撲街！ 佢哋唔屌， 都唔係都屌嘅，但係佢唔係喺體育嗰個範疇啫。佢屌今日點解冇攝線睇？點解個露背？點解馬拉有一睇香港冇得睇？呢個係睇講呢啲嘅，但係你好簡單啫嘛，喂！號稱全球最多 fans， 香港成為一個旅遊都市，咁即係話你應該係排住隊嚟啦。 嗯， 點解你最後都頂唔順咯？哦，你話家族，喂，你真係咁熱血加加嚟一嚟㗎啦， 係啊， 所以咪等於咪就話點解？ 咁你雖然中意曼聯嘅人多啫，但係唔中意曼聯嘅人更加多嘛。你如果唔中意曼聯，又點會入嗰曼聯餐廳食嘢咧？ 咁我都好典型反曼啦，我衝 你約我去曼聯餐廳食個面㗎，係 咪先？即係咁，我同你都喺入邊睇過波啦，係咪先？ 咁又做嘢啫，係啊，迫於無奈。 唔係唔係工作㗎，我嗰只係佢哋喺度工作。 哦， 哇哇哇正喎，即係起碼有班同事護住我先啦，我入去亂叫都咁啊。咁唔係啦，著件你咪補波心衝入。去啦！我嗰次我同傑玲係都唔係做嘢㗎。 哦，係咩 ？Johnny 即係阿強尼同阿 Kit 佢係做嘢， 好似係。 我同阿傑玲就跟住埋阿 Peter 即係黃興貴。 嗯 喂，唔係啦，著件利物浦衝上去啦！咁樣上去嘛，我真真金白消費㗎， 都要俾錢要俾你個萬， 梗係啦， 好似我印象嘅好似， 我嗌嘢飲㗎，我自己喺個。 但係我有回應嘅，你雖然你話反萬嘅多，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可能都會 反 曼，但 係 調翻轉你，即係但係你有曼聯有球迷噶嘛？你球迷你都最後都唔入去消費撐場， 自稱嘅啫嘛。你落去問下佢上個禮拜幾比幾咯？咩咩事啊？咩事佢都唔知咩事噶啦， 係 咪先？ 咪就係咯，我就係話咯，所以球迷嘅質素係好容易反映到呢樣嘢嘅。嗱，呢節差唔多，下節翻嚟再講。 曾俊華得嘅時候，阿煲呔都捧到上去啦，算把啦。佢嗰時以前號稱天下第一劍啊嘛，又學過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阿煲已經係社民聯嘅精神領袖嚟噶嘛， 係啊， 精神領袖講咗嘢不能反對，其實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對黃一文。 你而家民主黨都多鳩魚㗎，你梗係話波先，我而家要硬淨啦，我唔食呢餐飯，幾多餘嘅事。西環你都入過啦，陳家洛嗰啲你都表現下俾我睇，你唔係廢㗎係咪先？啊，郭嘉倫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講啦，係咪先？嗰啲真係廢到無倫。我哋發現咗嘢，人網啲人真係戇鳩嘅。嗱，依家我喺麥講，人網你不撚嘢係戇鳩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 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角色，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嘅，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